2017邵雍故里邵村花田开联节10月28日盛大开幕，活动内容丰富多彩，参观邵村花田基地、开联典礼、颗粒归仓比赛、亲子趣味比赛、现场敬茶环节、丰盛重阳宴。参与活动以家庭为单位报名参加，咨询热线3800620185-3128-3255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 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崔健在1991年解决专辑当中翻唱的《南泥湾》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今天的第二首歌选择到了江心2007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我不是随便的花朵》。江心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性音乐创作人，她呢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就是曾经是窦唯的女朋友，所以在音乐理念上呢，她多少受一些窦唯的影响。她的这一首《我不是随便的花朵》呢，不仅在歌词上有不随波逐流的意思，而且在音乐性上也极具个人色彩。 已经决定好了，做个做梦的人，一个不切实际的人，就算青丝变成了白雪，

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《飞的理由》，这是她2000年的一首歌，同时也是电视剧《人间四月天》的插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1年周杰伦的《范特西》专辑当中的《威廉古堡》。在众多周杰伦的歌曲当中呢，这首也许并不是最有名的，但是作词人呢方文山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当时第13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。这首歌里的威廉古堡呢，描绘到的是一幅光怪陆离、不可思议、充满魔幻的景象。周杰伦的《威廉古堡》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辛晓琪1995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遗忘》。这张专辑呢，跟之前的《领悟》还有《味道》相比呢，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，走的是世界风的路线，但非常可惜，市场反应不如预期，在知名度上显然比那两张专辑呢要差很多，是一张被遗忘的专辑。

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，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，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。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，我和你手牵手这样一起走到最后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方大同的《记得》，这是一首翻唱歌，收录在他2009年的 Classic 专辑当中，原唱是张惠妹，作曲是林俊杰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7年张靓颖 Update 专辑当中的 Your Song 你的歌。这首歌呢是一首典型的 R&B 曲风的歌，但是由于旋律呢并不是特别的突出，所以注定是一首并不太流行的歌曲，相信在你心里也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。 太多人合适的把握，至少我还拥有。 is universal language. 看能把大家团结起来，我有 nonsense. She's the only one for me. I don't care about the rest music. I love you, yeah, ma. 这是来自张靓颖的 Your Song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1997年的歌，这是来自陈慧琳和郑中基的《制造浪漫》，作曲方面是来自雷颂德。雷颂德的作品众多，他的曲风也非常的广泛，从快歌、电子舞曲到抒情慢歌，以及这种中版的情歌，都是他的拿手好戏。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边唱，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。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， 闭上眼，学你一样祈祷，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。 是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。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， 闭上眼，学你一样祈祷，真的能够实现愿望。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的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。 甜蜜难计算，又反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你我瞬间浪漫又